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我哋今晚嘅建筑二嘅时间啦，好开心咧，就系开始我哋新一个系列嘅建筑二，带大家咧去行第一个咧，我哋今个系列想同大家介绍嘅城市啊。咁而咧同大家主持嘅咧有我冯杰之外咧，亦都有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同埋咧我哋嘅旅游达人兼建筑师啊，先奴啊， 大家好， 系啦，同我哋咧去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个城市啊。咁无论系从历史嘅角度啦，从建筑嘅角度啦，又或者从旅游嘅角度。去認識一啲唔同嘅城市啦，咁而呢啲城市咧啊，希望大家嚟緊有機會去，或者如果去過嘅話咧，都可以再諗翻嚇，原來呢個城市背後有咁多嘅故仔嘅，又或者咧啊，大家如果都想睇啲相片嘅話咧嚇，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嘅，就係 rthk.hk 啦。咁咧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亦都咧有我哋上載嘅一啲嘅照片啊，咁亦都啊由先奴或者係由先奴嘅一啲朋友去提供嘅。咁俾我哋咧可以去喺个眼睛上面都话睇到啊，究竟呢个城市个面貌系点样，或者入面嘅建筑物啊一啲点样嘅模样啦。好啦，咁我哋咧第一个去嘅城市咧就系、是、大马士革， 系 呢个我哋上次讲过啊，会唔会系呢个人类城市历史入面啊最早最古老嘅城市咧？ 你觉得系咪咧？我问下大家啦，如果我谂你要讲个最旧嘅城市，你会谂到边个啊？ 我谂都系埃及啊嗰啲噶嘛， 即系埃及嗰头 系啦。 阿卓然唔使问啦，你都应该会知嘅。 系，但系我咁讲啦，即系 第一个弹出嚟。 嗱，净系咁讲，即系一定系呢一头嘅。即系我哋今日讲呢一头。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嗰个历史嘅癖好咧，成日都揾最早最早嘅。我哋记住，我哋而家系讲紧咧，我哋揾到证据嘅最早最早。 系。 所以当我哋呢个节目可能20年后、30年有新嘅发现嘅时候咧，到时我哋可能有你个讲法。所以我哋而家目前。見到嘅最早最早咧就係以下嘅城市，但係嗰個最早咧係考古啊證據之下嘅最早。 係啊，因為其實人類有文字咧，唔係真係幾千年之前啊嘛，即係我諗人類有文字可能係3000多年到嘅啫。咁所以咧，其實譬如今日講個大馬士革咧，嗱據聞咧佢就10000年前有人住添。咁、其實咧有人住係咪代表城市咧？咁又未必噶。 係喎、 咁所以咧。嗰、那個定義上咧，都好難講咧，邊個城市係最舊？頭先阿徐言講咗啦，歷史都唔會有記載啦，咁就靠考古學家去掘啦，掘咗之後，大家估下啊，呢啲係咪真係叫城市咧？咁所以咧，我覺得都有啲因素嘅。而家我哋講咧話最舊嘅城市咧，其中有一個咧，譬如考古學家或者歷史學家都會好執著，就係佢係咪一個大家群居之餘咧，真係有啲城市嘅特質啦，包括可能開始有做貿易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先係城市啊嘛。如果幾間屋咁，你係一條村唔係城市啦。咁仲有咧，要係連續有人居住，因為咧其實比較古舊啲嘅人類咧，未有咁多知識咧，佢都係試下呢度住一陣，哦，突然間有洪水嚟搬咯，跟住啊嗰度好多嘢細路搬，咁所以咧初頭咧，我覺得好多定居點咧都係試嘅，包括咧今日咧我哋講嘅大馬士革啦，佢話有10000年之前有人住咧，其實都喺而唔係而家舊城或者城市嘅部分，喺周邊。咁啲人就立入就啊，即係嗰個地區先有人住啦。咁所以咧都唔可以話正式咧，佢叫連續有人居住喺嗰個位，即係我係講緊今日大馬士革嘅古城。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好多講法嘅。咁但係咧嗱，我講有幾個城市咧，大家都可能會諗起係最舊城市，其中有一個就耶路撒冷啦。咁耶路撒冷咧其實都肯定唔係最舊噶啦，因為佢隔離咧有一個叫耶利哥嘅城市咧，就係、是、會更加舊啲添。咁同埋咧。其實貝魯特啦、黎巴嫩首都啦，同埋佢隔離嘅城市咧叫 Biblos 啊，叫比布魯斯咧，呢兩個嘅 腓尼基城市咧都係好舊嘅，都有超過成五千年歷史，同埋有記載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就係有歷史記載啦，有啲咧就有人類居住痕跡啦。咁所以咧冇一個絕對嘅。咁但係咧呢一對城市咧，我睇到咧佢有一個特質嘅，佢都係喺咧以前嘅黎凡達地區。咁黎凡達地區係咩咧？我就交俾卓賢啦。 係啦，黎凡達或者黎凡達啦，即係睇你個譯音係點啦。咁其實廣義嚟講咧，就係形容詞啊，意大利東部嘅地中海地區，就係呢個係第一個説法。咁實質上指嘅地方咧，就係可能係今日嘅土耳其嘅南部啦，今日嘅埃及嘅北邊啦，有陣時會包埃及嘅，但係啊，有陣時會包埃及。咁咧就係同埋咧就係美索不達米亞以西嘅一個範圍嘅一個地方，你會叫黎凡達地區。咁大抵咧就係即係我哋話係以前嘅閃族聚居嘅一啲嘅整體嘅一個範圍嘅部分。 閃族係咩啊？有介紹？ 閃族大家都記得嘅，即係就係、是、譬如猶太人就係閃族嘅一啲嘅後裔啦。其實簡單講就喺呢個近東世界裏面咧，如果用實質上見到嘅就係通常咧係膚色較白嘅一批嗰批嘅一啲嘅人種嘅人咧，就係閃族嘅一啲嘅人。咁好多嘅，就算由也門數起，即係阿拉伯半島由也門數起，去到新月嘅盆地啊，今日嘅以色列啊，猶太人嘅聚居啊，巴勒斯坦嘅地方，其實都係閃族嘅聚居嘅一啲嘅地方。當然閃族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就係、是、猶太教啦、基督教都係一啲閃族嘅信仰，就係、是、阿伯拉罕主教嘅信仰。咁所以其實一講閃族咧，就係啲好遠古嘅一啲嘅民族。咁黎凡特地區咧，都係自然係好遠古嘅一啲嘅居住嘅地區啦。 係黎凡特地區，如果講翻今日咧，其實都係大約個地區就係黎巴嫩啦、敍利亞、約旦、以色列呢一大國家嘅嗰個區域咯。咁、就係阿拉伯半島嘅對上面嗰部分嘅啦。咁所以都係咧頭先講嘅城市，全部都係呢啲啊。譬如以色列就有耶利哥同埋耶路撒冷啦，黎巴嫩有貝魯特同埋比布魯斯啦。咁敍利亞亦都有阿納坡同埋大馬士革啦。嗱呢兩個城市咧。我諗咧近年就冇人唔識嘅啦，成日喺新聞聽，我反而覺得可能阿納坡出得更多個大馬士革添，咁、所以我上個禮拜都有講啦，我哋會連續兩集咧去講呢個城市嘅，咁除咗兩個城市咧，真係近年好多戰亂啦，咁其實咧因為咧佢哋都係咧被譽為咧全世界最長久有人連續居住嘅城市，即係話最長壽城市啦。咁我哋講城市啊嘛，我哋呢一輯。我哋如果想睇城市咧，不如睇一个最旧，点解佢可以维持咗咁耐生命咧？系咪咧？ 系咯，同埋我哋又不如又从一个最基本嘅一个谂法去睇，究竟点解有城市呢样嘢？即系我哋话有聚居地，屋企一班人啊，大家一齐去住埋一齐。咁但系呢个系咪代表一个城市啊？头先我哋都有讲到，系咪城市都有一啲嘅定义啊？或者系我哋有一啲嘅咩嘅有嘢摆咗喺入面，先至我哋可以将佢话呢个系一个城市？ 呢、這个真系好好古啊！ 系啊， 因为人类嘅起源喺边度先？你知唔知？ 人类起源喺非洲。 系啦、啊。咁當年其實人類係最初係喂捉嘢食㗎嘛，係獵獸㗎嘛， 狩獵㗎嘛， 係周圍要搵地盤㗎嘛。咁但係你非洲喂食下食下冇嘢食呢，咁開始人類就走啦嘛。咁其實喺好多萬年前人類就已經離開啦，係咪先？咁一路就向住北進發啦，慢慢就去到而家歐洲又有，亞洲又有，跟住再過埋呢一個美洲啦、澳洲啦。咁所以呢人類先至不斷咁散開嘛。咁但係由非洲出嚟咧，最近嘅地方咧就係真係黎凡特地區喎，即係你記住，因為佢就黐住呢個埃及上嚟啊嘛。咁係咪代表嗰個就係特別多人可以起城市咧？又唔係喎， 依度有啲即係考牌，因為佢除咗係歷史知識，已經有啲係人類學或者理科嘅一啲知識。不過簡單講啊，即係人類智人裏邊兩個分支咧，就係、是、我哋今日我哋嘅人類啦，即係智人。另外一批就係尼安德塔啦。咁我哋話，其實應該有人話仲有第三種，不過我唔識啊，即係呢個已經超咗我嘅範疇啦。咁但係我哋話由非洲遷移係而家嘅説法嚟嘅，即係大抵係由非洲散開嘅部分。咁但係一散開咗之後咧，其實已經散到去大部分嘅世界各地都已經有喺度。咁但係嗰個嘅散佈咧係好早之前嘅，遠早於我哋而家討論緊嘅新石器時代，即係一萬年之前。 即係嗰陣時啲人都係狩獵緊，都係捉緊嘅。 佢就已經係散佈到去全個地方，因為我哋話其實李安德塔人應該就喺今日嘅西歐北歐度聚居為主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呢一批人嘅散佈。是人类的一个其中一个关键啦，直立是一个关键啦，用火是一个关键。咁但系呢啲咧都系代表住人类慢慢迈向，即系今日我哋同我哋而家我哋几位坐喺度，我哋三个 录音室嗰度 系啦，我哋呢啲嘅人嘅同种嘅一种人啦。咁但系佢同城市咧有一个分别嘅，即系我哋呢啲人咧就可以做好多嘢，我哋可以做采集啦，即系我哋可以摘生果食啦，可以做狩猎啦。 係咪？我哋可以打獵嚟食啦。但係咧，狩獵同採集咧係唔需要留喺個地方。 我哋做遊牧民族都得㗎，唔使。 其實調翻轉講，應該係要周圍走嘅。 係咯， 因為你摘一個地方嘅一棵樹，摘完一棵樹就去第二棵樹啦。佢、就是、有排先再生㗎嘛。 逐水草而居。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有文明咧就唔代表有城市嘅。其實係兩個唔同嘅觀念。咁點解有城市咧？ 其實咧就係、是、人類發明咗第一樣嘢就係、是。农业啊， 耕田啊， 农业就好似话点解发明噶？唔系啲人识种嘢，咁唔系噶，即系啲人初头咧，即系好似阿徐咁讲，采摘嘅啫嘛，佢冇谂住食完嗰啲吐出嚟嗰啲嘢可以种噶嘛。咁、但系咧就真系喺黎凡达地区咧，无意中咧发现咗有四种种子，咁就系早期嘅谷物。其实咧以前欧洲大陆咧系冇咁多植物嘅，反而新世界最多噶嘛。后期新世界好多唔同嘅植物都系由新世界过嚟噶嘛。咁佢哋咧。就係、是、無意中咧，就係發現到呢啲種子咧，就唔知點解啦，即係冇歷史記載啦。佢哋咧就可以去種植，同埋咧係可以令到佢咧，佢哋變成食物。咁跟住咧就因為有穩定咗嘅一啲谷物啦，咁咪開始諗下，不如又圈養下啲動物啦。咁所以開始又養下啲唔同嘅牲畜啦。咁當佢哋咧初頭都可能係幾家人啦，因為佢哋嗰陣時當時人類都已經分咗族群㗎啦。咁佢一齊咪種下嘢咯。咁慢慢咧一種嘢咧。佢就比起狩獵咧，其實咧可以儲存食物咧嗰個機會咧，同埋嗰個份量係多好多嘅。因為咧狩獵你唔知噶嘛，幾時先捉到嘢啫？冇我就要捱餓噶啦嘛。咁變咗人類咧就開始有穩定嘅一個食物嘅來源。 同埋佢喺農地嗰度，即係嗰笪地，你喺嗰度種嘢，你就唔可以走咗佢噶嘛。咁係啦，你要狩獵嘅話，咁可能嗰隻野豬又好咩都好，你走咗去東，你去東，你去北邊揾打雀，咁你去北邊，即係你要走嚟走去嘛。但係嗰個農地你就真係要留喺嗰個地方去不斷。咁樣經營， 所以發明農業咧，就令到人類穩定。人類穩定咧，開始佢哋要諗地方去定居啦。定居佢除咗包括要住之外啦，要去做工作之外咧，亦都要係儲存佢嘅財富啊。咁所以咧，因為有財富出現咧，慢慢就有權力啦。咁慢慢就衍生到嚇點解後面有城市啦？咁又慢慢城市一定係由少少嘅族群聚居地、小村慢慢去越嚟越多人嚟啦。咁慢慢先演變咗城市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城市嘅初型。 係啊，而城市或者農業嘅背後咧就。聚居加農業咧，就必須要咩咧？就係、是、水啦。咁所以我哋話咧，即係可以好早期嘅所有人類文明嘅聚居點咧，水都係一個必須要解決嘅問題。即係如果係畜牧咧，其實水源咧反而唔係最重要嘅地方，因為你不斷咁移動。但係如果你定居點咧，就必須要有水源。咁所以人類學習咗農業之後，人類就喺有水源嘅地方咧就可以聚居起上嚟。咁呢啲都係早期城市或者聚落必定會有嘅元素啦。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睇下今日我哋讲嘅城市啦，大马士革啦。其实历史上咧有记载咧，大马士革一定唔系最旧嘅城市嘅。即係頭先我講， 一定唔 係 添， 係即係有歷史記載，暫時啦，即係阿卓然都講啦，突然間唔知掘咗啲咩古文獻出嚟啦。嗱，暫時咧有歷史記載咧，佢唔係最舊嘅，但係咧啲人都會公認佢係嘅，因為咧我都講啦，喺周邊地區咧係發現咗一啲咧定居點，即係人住個地方，咁所以咧啲人會覺得咧喺大馬士革地區咧。佢係人類持久居住最長嘅城市嚟。 係啊，睇資料係公元前九千年啊。 係啊，即係有成萬幾年咯。 唔係咯，萬幾年咁嘅概念咩？萬幾年之前， 我哋話一萬年到就係新世界時代。係 啊， 嗯哼， 係啦，亞灣嗰條線，咁就係即係簡單講就係用到石器嚟工作， 都未開始農業添啊。 係㗎，係 啊，係啊，咁所以咧，暫時咧都叫做最長壽城市啦。咁我哋就唔好諗佢嘅起源啦，因為都揾唔到啦。咁咪睇下城市點發展啦，都講下敍利亞啦，俾我感覺啦。我都想講翻，其實咧，因為我好耐以前去敍利亞噶啦，我係2001年去嘅，即係嗰時我咁啱去敍利亞就係9/11之前，所以就好印象係好深嘅。因為嗰次咧個旅行咧都幾啟發性嘅，係我自己第一次去旅行啦，同埋我係去中東地區。我嗰次去其實去咗巴基斯坦啊、伊朗、敍利亞、黎巴嫩、也門呢啲國家。咁我係對哇成個回教文明咧係冇認識嘅，因為我本身我係讀理科噶嘛，我自己我係唔熟歷史噶嘛。咁去到嗰陣時咧，其實接觸比較多近代嘅中東歷史嘅，因為一路咧，你見啲人咧，佢哋好唔中意猶太人嘅，即係一路啲阿拉伯人啊，或者啲回教徒都會講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對我衝擊好大。 我去到每個國家咧，我都對回教文明咧係有少少多咗認知啦。咁啊，突然間咧，我覺得哇，點解我同好多外國遊客傾偈咧，尤其是歐洲人咧，佢對於以巴關係咧好有睇法嘅。即係對於嗰大地區咧，黎巴嫩地區咧，其實咧佢歷史好深嘅。咁、我後屘明白啦，因為其實地中海文化咧，其實好大影響啊嘛。咁、我哋一定有教嘅。咁對於我哋其實亞洲人嚟講，又真係遠啲嘅。咁所以而且我又細個讀書又唔努力啦，所以對於嗰啲歷史又好欠缺啦。 欠缺啫。 但係咧，呢、這個中東之旅咧，係我一個我覺得對於我對世界睇即係旅行又好啦，或者睇歷史角度，係一個好啟蒙之旅。 係啊，我聽你廣大建築系或者讀書唔努力咧，真係好過分嘅。不過要講嘅咩咧，就係嗱，一般人聽大馬士革中東一個城市咯，但係喺我哋啲即係讀歷史嘅人嘅心目中咧，大馬士革係即係世界 top five 嘅城市，即係我好難點樣傳達俾聽眾聽，即係嗰個呢個城市係好勁嘅。 唔 真 係， 係真係好勁。 我慢慢介紹， 係真係真係好勁。所以我哋就係要努力咁將呢樣嘢講到俾聽眾聽。就係佢唔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個山卡拉城市，唔係呢樣嘢。佢係一個好重要、好大、好大嘅城市。即係如果數我腦裏邊印象，大馬士革、巴格達、撒馬爾罕，就係你話中間部分，整個中間最勁嗰幾個城市。再西邊已經係君士坦丁堡，即係嗰啲級數同級嘅大城市。咁所以我哋講緊嘅係一啲咁重要嘅城市，而當時喺西歐嗰啲倫敦啊，只係 未出現 爛地一片。 唔係咁，所以講咧，其實喂，佢都係叫做長壽城市嘛，一定係喂好勁啦。咁但係咧，我第一次去敍利亞嘅時候咧，其實咧我俾呢個國家都好吸引嘅，因為咧。我覺得敍利亞咧係真係一個歷史熔爐嚟嘅，佢好多唔同景點睇嘅，包括佢有十字軍東征嘅城堡啦，有最長壽嘅城市啦，亦都有一個好完整嘅阿拉伯嘅古城啦，其實係阿納婆啦，又有啲羅馬嘅遺址啦 ，Premia 或者 Bosra 啦。我成日都以為呢個係一個回教國家嚟噶嘛，但係點解咁多係地中海，尤其是羅馬帝國嘅文明？咁、慢慢佢研究咧，就會覺得哦，原來真係。唔係咁簡單，咁同埋我第一次去大馬士革嘅時候咧，我諗我係一個無知嘅人啦，即係我唔可以卓然咁知道佢五大佢覺得最重要嘅城市啦。我覺得喂呢、這個城市咁破舊嘅，爛爛融融咁樣，感覺好似好差咁樣。但係咧，你細心發掘咧，呢、這個城市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裡面咧係殘留咗一啲咧羅馬嘅遺址喺度，一穿穿插插咁，又好似唔係特登留喺度，好似唔覺意俾人遺棄咗咁啊，有啲嘢僭建加咗落去咧。你覺得呢個城市喂點解咁唔整齊㗎？係咁，但係咧呢、這個就係個城市嘅特色啦。咁所以點解咧今日咧我就要揀呢個大馬士革嚟介紹啦。除咗佢係一個大家公認為最古老嘅城市之外咧，佢本身嘅城市設計咧都好有特別嘅。 應該就係因為佢個歷史有咁長啦，咁所以經歷過咁多個嘢，先至會做到好似先奴頭先所講，就係、是、好似呢樣又有啲，嗰樣又有啲，咩都有啲。咁但係呢一樣就係、是、即係歷史俾到佢賦予佢嘅一種嘅特色啦。 同埋我覺得都好多歷史巧合嘅，因為咧，如果你睇好多以前地中海文明咧，好多城市你俾人哋一個強嘅帝國搶完之後咧，就破壞個城噶嘛，滅曬成個城，你係冇嘢啊，由頭起過，或者我淨放棄個舊城啦， 幫你鏟。 系啦，或者我喺隔篱起啦，你都烂晒咯，咪变咗一个废墟算咯。咁但系大马士革咧喺早期嘅历史咧都几好彩嘅。最初咧其实记录有大马士革就系埃及嘅一啲古文献啦，因为埃及有文字啊嘛。咁提嘅时候咧都唔系一个特别嘅城市，都系一个小小嘅帝国嘅一个城市啦。所以发展咧唔系真系。咁大嘅，咁但係佢個地方係非常之好，去揀地。其實咧，頭先講農業啊嘛，揀地好緊要嘅。你要知道咧，黎巴嫩地區咧，雖然咧就唔知點解咁多古城啦，但係佢基本上係一個沙漠地帶嚟嘅。古時就好啲嘅，古時係多啲綠帶地方，慢慢就沙漠化啦。咁、但係咧都係有好多沙漠。咁呢啲即係呢幾集都會講嘅大城市咧，其實都係綠洲城市嚟嘅。咁、而佢同其他譬如埃及嗰邊有咩唔同咧？佢呢邊咧係多咗山嘅。敍利亞咧嘅首都大馬士革咧，其實就喺呢一個黎巴嫩沙漠嘅前面。咁咧，佢有好豐富嘅地底水嘅資源。之餘咧，其實隔有條河流㗎。咁頭先阿徐賢都講過啦，其實比較古嘅文明咧都係由河，因為水源咧係對於一個城市嘅生長好緊要㗎嘛。好、多城市咧，佢哋唔可以存活到咧，譬如好多遺址咧，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冇水源。有水源咧又驚會有洪水泛濫啦，都可能會，所以揀水嘅時候咧又唔好太多水。又唔可以冇水，咁所以我估咧，大馬士革其實試咗好多次之後咧，終於就喺而家古城嗰個位置定咗點啦。因為佢有水，但係又唔會令到佢有好大嘅洪水禍患咯。咁但係咧，呢、這個城市咧真係叫做成形咧，反而咧係由古希臘時代開始。 係啊，希臘後期啦，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聽可能馬其頓嘅亞山大征服啦，亞山大即係橫掃所有地方啦， 好犀利。 佢行過嘅地方都贏曬噶啦，即係直到佢自己急病過世，有人認為佢病，有人認為好多原因，不過大抵都係認為係藥疾病喺今日巴基斯坦，即係以前印度佢嘅邊界度病死嘅。大家都可能聽過之後嘅所謂繼業者戰爭啦，即係佢嘅幾位將軍就將佢打翻嚟嘅江山分咗做幾個嘅國家。我哋見到嘅大馬士革咧，亦都歸咗入去，即係所謂希臘化嘅體系嘅入邊。咁所以我哋話，當我哋講近東啊、中東嘅地方啊，點解話有啲咩希臘文化？點解有啲希臘錢幣？點解有咁多好似歐洲白人樣嘅人呢？咁第一，佢就唔係西歐人嚟嘅，佢哋其實係馬其頓，其實希臘人。第二就係其實嗰個嘅希臘化文明時期咧，其實喺公元前一世紀之前咧，其實係成個今日人類文明地方嘅即係大抵嘅現況。 系啊，大馬士革咧嗰陣揀地咧，除咗佢有水之外，都非常之好啊！我諗佢嗰陣時都冇估到，因為咧而家嗱，你睇敍利亞咧，佢個版圖咧上面係土耳其啊嘛，下面係埃及啊嘛，其實佢嘅南邊咧仲有咧就係阿拉伯半島，而家嘅阿聯酋啊或者沙特阿拉伯啦，其實呢幾個城市都係古代有出名城市噶嘛，譬如開羅就是埃及啦，咁以前都未叫做有君士坦丁堡出現添啊，當年咁佢比較早出現，咁但係嗰陣時咧有阿拉伯半島麥加啦，同埋有巴格達啦，佢就真係位於喺呢啲城市之間咧嘅中間，咁所以咧。又係商業路線，同埋佢好近地中海啫嘛。佢大約80 km 就係地中海嘛。咁所以咧，又會好受到呢個地中海文化影響啦。咁嗰陣時，亞歷山大帝啊，佢係想統一東西噶嘛。佢去到一個咁好嘅戰略位置嘅地方咧，所以咧，大馬士革突然間就升 grade 咗啦。突然間好重要啊！你個因為你貫通咗好多地方啊嘛。咁慢慢就係有呢個貿易發展啦。咁嗰陣時咧，亞歷山大帝之後咧，呢個城市發展咧就係揾咗咧。一個好出名希臘嘅城市計師啦，去幫佢設計啦。咁咧，佢就係用翻嗰陣時希臘咧最出名嘅城市計咧，叫做 Hippodamus 啊，中文叫做咩？希波達莫斯嘅系統。咁啊，講到好似好複雜呢個名咩咧？其實而家咧就係話分 grid， 即係用格仔嘅方法咧去鋪排呢個城市設計。 格仔好似係講緊好現代主義嗰啲格仔分布。 系啊，其实唔系嘅，其实系希腊人开始发明。 公元前300 遗迹都系各种格仔。 系啊，你而家谂就好似话好简单，其实唔系嘅。你谂下，而一个文明咧，佢有一个好有系统嘅方法，将呢个城市佢点样去分开唔同嘅摆位咧，其实都系要谂。即以前你諗下，要話直線好難噶嘛？咁當然希臘當時佢對於譬如一啲幾何啊、啲數學係非常之出進，佢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亦都有成個整體嘅概念去設計嘅城市啊嘛。咁以前啲城市都唔係真係有整體概念，係中意慢慢你起間屋，起間屋慢慢去自然發展啦。咁但係咧，其實希臘人咧係好有呢個智慧咧，佢點樣去做一個成個策略、成個政策去設計一個城市？咁佢就將呢一種咁樣嘅規劃咧，就擺咗好多唔同希臘城市，結果咧就成咗呢個城市嘅佈局。 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睇下大马士革啊，我点样喺呢个希腊化或者呢个希腊形式嘅呢一种嘅布局底下去发展？我后来咁佢经过咗唔同嘅事件之后，又会变成点样嘅模样啦？我转头翻嚟再带大家去睇下大马士革，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继续翻嚟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咁咧有我冯杰啦、曾卓然、卓然兄，同埋咧有仙奴喺度， 系大家好啊！ 今集去边度啊？ 去大马士革， 系啦，大马士革。咁头先咧都讲到一啲嘅希腊化嘅影响底下，我哋见到哦，大马士革好初期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格仔嘅布局咧，咁可以见得到啊。咁但系啊，咁跟住落去，我哋又睇下究竟所谓嘅希腊化布局究竟？ 嗰個城市嘅樣貌係點樣咧？ 但係對於今時今日咧，都係仍然好大影響嘅、嗯，因為希臘化嘅格仔佈局咧，其實咧佢喺佢嘅城嘅西邊咧就擺咗好主要嘅多神廟啦。咁嗰陣時就係呢個宙斯神廟啦。咁而喺佢嘅東邊咧就擺咗個 Agora 即係希臘式嘅廣場。係嗰陣時就大家可以交換下意見啊嘛。中間就係一條咧好長嘅柱廊式嘅大道咧，連住兩個建築物嘅。咁所以咧，你見嗰陣時候，哇，已經好似好有氣勢啦。咁、嗯、希臘人之後咧，盛傳就係羅馬人啊嘛。嗯、其實羅馬人都係想繼續呢個希臘文化噶嘛。 係啊，希臘化國家依一個部分俾羅馬收咧，就係公元前60多年咧，就係龐培嘅軍隊咧打咗入去敍利亞嘅。依、這個地方將佢歸入去，成為所謂羅馬嘅敍利亞行省。咁依一個部分咧好重要嘅，點解咧？我哋後來嘅所謂凱撒大帝之所以出現咧，其實同依次有關係嘅。點解咧？嗱，用簡單講，龐培攞咗敍利亞之後，翻返去羅馬城，要求咧將敍利亞依個地方嘅士兵啊分到佢哋嘅土地。就將敍利亞嘅土地分到俾你士兵，呢件事咧係俾羅馬反對嘅，而佢就要揾一個代理人做執政官，然後解決呢件事。所以咧就有所謂前三巨頭，就係龐培啦、凱撒啦，即係佢哋就組成咗個團隊。 克拉蘇 係啦，係啦，即係嚇你又揭到幾多，捧咗凱撒上去，然後結果咧。就是令到凱撒咧就一步步上升，最尾龐培咧就係上翻去敍利亞就籌集士兵同凱撒打嘅時候咧，就係中間就輸咗。咁所以呢一件事啊，即係敍利亞依個故仔咧，其實係羅馬帝國由共和國變帝國嘅關鍵點嚟嘅。 係啊，好緊要，亦都係因為咁樣令到大馬士革嘅地位又再提升啦。咁所以嗰陣希臘嗰陣時，羅馬人咧就諗住，喂，我以希臘人嘅城市佈局、格仔佈局咧，我再擴大。 執到寶㗎，即係依度好發達。 係啊，咁佢又見到佢個地理位置咧，咁所以咧佢就將個城市咧係加大咗一倍以上，咁佢喺南邊咧再擴展呢啲咁嘅格仔啦，同埋佢加個城牆。呢、這個城牆好緊要，因為2000多年前開始啦，一直保留到而家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圍城咧真係好有歷史價值。咁當年咧，佢喺西邊有一個叫做宙斯神廟噶嘛，咁、但係去到羅馬時代，梗係要換啦，就換咗咧呢個 Temple of Jupiter。就係、是、呢個朱比特神廟啦。朱比特嗱，當時嘅羅馬帝國咧係未信奉基督教噶，佢仍然係多神教。咁而朱比特神廟咧，當然係俾朱比特啦。朱比特都係一個當時羅馬帝國好緊要嘅一個神嚟嘅。咁但係裏面咧都有供奉其他唔同嘅神噶啦。咁而喺之前喺東邊嗰 Agora 咧，又再擴大，變咗就羅馬設計嘅城市就好多，就有個 Forum 啦，羅馬式廣場啦。Forum 都係體現一個民主地方嚟噶嘛，同埋有好多民生生活會喺嗰度發生嘅，包括有陣時喂打贏仗咁嗰啲戰士嚟。我哋嚟加冕啦，咁或者有公众嘅审判啦，会喺度去行刑啦，甚至有一啲好大型嘅庆祝活动啊，同埋一般市民咧嘅市集地区都喺呢度嘅。咁所以咧，佢一个好清晰嘅规划，全部都系格仔。咁你亦都见到咧，当时罗马规划嗰个城墙咧，同而家大致上咧大马士革嘅古城位置系差唔多嘅。咁但系喂，而家我去到大马士革咧，其实系感觉唔到呢个格仔嘅布局噶。咁当然系经过之后嘅唔同嘅改变啦。但系咧，如果你细心咧，将而家啲环街窄巷连埋咧，其实大抵咧都可以见翻呢个格仔布局 嘅。咁但系嗱，先头你去嘅时候去睇翻啱啱所讲嘅呢一啲布局啊，或者系遗迹嘅时候，其实佢系喺一个我哋成日话一个古城区入面啊，定还是佢根本就同依家现代嗰个社会或者我哋用紧嘅啲设施融埋一齐嘅咧？ 唔系嘅，咁佢始终都系一个围城啊嘛，而佢围墙 keep 得好好。所以個古城咧係保存得咧係同外界係一定係有分開嘅，咁、所以可以保留到啦。咁、但係喺羅馬時期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加咗一條東西向嘅主要大道。咁而家咧嗰條大道仍然留喺度，嗰條叫直街。咁呢條大道咧，佢就嗰陣時羅馬起呢個古城嘅時候咧，所以城牆咧佢加咗7個嘅城門。咁而呢條直街咧就將東西向嘅兩隻大門咧都連埋嘅。咁呢度大家好犀利喎，因為羅馬起路咧就好闊噶嘛，26米闊。你諗下，26米闊真係闊過咗尼敦道。 OK， 咁點解咧？因為羅馬就好多戰車噶嘛，即係通常佢哋一海船歸來咧，有海船門啦，跟住又要好大市慶祝啊。咁所以咧，呢條街嘅頭尾兩隻門咧都係好大隻嘅。嗰陣時嚟講啦，而家睇就好細啦。咁喺另一邊咧有一個叫太陽門啊，喺東邊嗰邊。太陽門咧就是、一個三拱形嘅門嚟嘅，中間個特別高啦，側邊兩個好細啦，側邊好兩個就係俾人行啦，而中間一個好明顯係俾戰車行。咁所以你就可以見到咧，嗰陣時嗰個氣勢都幾犀利。呢、這個太陽門咧，其實咧。 後尾咧，跟住就係唔見咗嘅，就沉咗落地底嘅。咁、但係咧，就喺法國嘅殖民時代，即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就俾法國人掘翻出嚟。而家咧就重置翻喺度。所以咧，東邊嘅太陽門咧，而家叫做巴薩克咧，就係咧最舊嘅仍然保存到嘅城門咯。其他咧都經過唔同嘅歷史時間咧，再重建翻嘅。所以你話咧，已經有一個咁舊嘅羅馬古門喺呢個城市，你話係咪真係？哇，好犀利咧！ 系啊，啲旧城市就系咁啦，全部都系哇，呢道门有几千年，呢道门又系重建。 但佢可以留到喺度喎。嗱，你知道，因为佢之后都经过好多伊斯兰文化洗礼噶嘛。 咁、但系点解佢会沉咗落去咧？呢、這个真系。 是因為經過不同時代，其實都冇講點解嘅，因為可能是某一個時代去受到破壞咯。咁、呢個羅馬時代咧維持咗成幾百年啦。咁、但係咧，去到四世紀咧，嗱、呢個城市又要開始改變咧。頭先有講過啦，羅馬帝國就變咗做基督教嘛。咁、一變基督教咧，其實城市設計咧就冇乜大改變嘅，佢仍然有好多嗰啲以前嗰啲古水道啊，嗰啲格仔布局仍喺度嘅。咁但係中心嗰個神廟朱比特神廟啊，喂又要改啦。因为呢嗰阵时呢佢系变咗拜占庭㗎嘛。咁、所以呢佢都要变咗做教堂。咁、但係讲一讲呢朱比特神庙呢，因为呢而家仍然系觉得系好神奇嘅。咁佢当年呢喺罗马帝国嘅时候系神庙嘅时候呢，佢系扩大咗啦。中间呢佢有一个主体建筑物呢，里面有一个下沉嘅空间呢，系摆咗一个好大嘅朱比特神像。咁、而后期呢为咗要再 glorify， 即系令到呢件事嘅神圣呢，佢变咗有两层嘅外墙。咁、而喺两层外墙之余呢，佢仲有东西翼呢，各加咗一个呢以前嘅三角嘅塔顶型嘅拱门，好似好复杂啊，可以睇一睇下相嘅。咁呢个三角顶嘅拱门呢，佢呢仲有一条呢回廊呢连住做东西入口嘅。所以呢佢呢成个规模突然间扩大咗好多啦。咁当然就係好重要啦。咁但係呢当佢拜占庭传入基督教入呢个城咧，呢、一个咁样嘅神庙咧，就因为唔可以多神教啦嘛，咁、佢就要歌颂呢个天主啦嘛，就变咗做圣施洗约翰大教堂。咁其实咧喺原建筑度改建啫，基本上咧就将嗰个 换咗个 换咗样啫，换咗个像啫。咁所以成个建筑物系冇改到嘅。咁咧呢个建筑物咧就喺市中心咧就屹立咗成五六个世纪啦。 即係當一個宗教嘅改變嘅時候，其實你本身起嗰樣嘢係一個神廟嚟㗎嘛，但係入面只係換咗個像啫，跟住嗰樣嘢就繼續去奉獻或者繼續去朝拜啊。其實呢個轉變都 係其實正常嘅，即係當時譬如我哋聽嘅即係巴西利卡教堂咁啊，其實巴西利卡本身就係羅馬嘅名詞嚟嘅，即係都喺中間度傾下偈啊、聚會嘅一個地方嘅意思。 係啊， 所以冇嘢嘅，因為當時都係羅馬帝國嘅範圍，雖然分咗東西羅馬咁，但係其實就係今日我哋嘅皇帝話要信基督咁啊，信基督。咯，冇問題噶，咁啊轉嗰個樣啫 ，OK。 其實朱比特神廟咧，而家咧係基本上剩翻少少殘骸。嗱，呢個神廟咧係冇完全消失嘅，即係等陣會再講。咁但係咧，佢而家咧喺羅馬時代嘅建築物咧，應該講話只係保留咗少部分咧喺個城市度。咁好得意嘅，其實你去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咧有一個咧剩翻頭先我話有個三角頂嘅圓拱門啦，佢只係剩翻一半嘅啫，有半邊就唔見咗㗎啦。咁佢前面咧，我話有兩排嘅柱廊啊嘛，都係有半邊喺度。咁你點解見到佢羅馬時代咧？因為咧佢拱廊咧嗰、那個柱咧嘅柱頂咧，佢用咗呢一個 Corinthian， 即係呢一個 科林式 嘅即係好似一個花籃咁樣嘅一個柱頭啦。呢、這個好明顯係一個羅馬時候嘅設計嚟㗎嘛。咁、所以咧，佢仍然係留喺度。咁我覺得哇，好神奇喎！因為我嗰陣時咧，喂你伊斯蘭世界㗎嘛，呢啲唔係全部耶教文明應該剷除咗啦，佢哋冇，佢仍然保留喺度。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又拆咗。一半嘅，咁嗱，头先讲咗，其实大马士革都换过好多次嘅皇帝啦，换咗好多次嘅主人啦，但系冇一个咧系破坏嘅，只不过系成全喺之前嘅格局嗰度咧去再改变嘅城市，或者将啲建筑物改用途啫，佢冇去破坏佢嘅。咁所以咧喺嗰阵时咧，佢仍然而家保留到呢一个咧，究竟系边个阶段去变咗系一半咧，我就唔知道啦。但系咧，你会咧除咗咧喺而家呢一个叫做 Propylaeum。即係頭先我講嗰個朱比特神廟嘅西邊嘅入口啦，仍然留咗殘餘部分之外咧，其實咧而家你喺佢中心嗰回教寺咧，佢外牆咧都見到咧某啲嘅一啲嘅以前朱比特神廟留翻嘅一啲雕刻啊，同埋一啲嘅柱頭喺度嘅，所以咧你要喺個城市咧唔同地方慢慢掘出嚟咧，先可以重現到某部分嘅朱比特神廟，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咯。 咁但系呢个就系讲紧去到拜占庭时代啦，咁但系之后落去大马士革个变化亦都系仲有好多喺度噶嘛， 梗系啦，因为嗱之后就系伊斯兰文明崛起啦，因为 其實阿拉伯半島就喺隔離啊嘛，所以好快咧，迅速就去到呢個大馬士革啦。但係當年大馬士革人咧都係信基督教或者係無神教嘅，咁但係早期伊斯蘭統治咧就唔係咁殘酷嘅，佢咪話你全部人信曬回教，咁咪殺死你，咁就冇呢樣嘢。咁所以咧，反而咧係有一段咧宗教共融嘅時候 嘅。係啊，即係最早穆罕默德死咗之後咧，有幾位正統哈里法嘅，所以四位哈里法國。咁然後大家都可能聽個古仔啦，就係、是、究竟應該係俾有穆罕默德嘅血緣嘅人可以繼承啦，定係話其實係通過嘅一個民主嘅選舉去繼承啦。咁就有一個簡單講嘅就係，所以民主即係都係部落自己傾嘅，嘅唔係今日我哋嗰種多議席代表啊民主啊，咁一係就順利派，即、就、係、是、多數派咧，即、就、係、是、大家傾出嚟嘅一個結果啦。一係咧就係十葉派堅持係要有血緣關係先可以繼承。咁所以我哋話最早嘅呢個倭馬亞王朝咧，其實已經係叫做咩咧？有一個爭議喺裏邊，即、就、係、是、究竟邊一個去繼承？咁其實呢一個家族倭馬王朝嘅家族本身嘅最初咧，都係最早跟穆罕默德嘅一個有錢嘅家族，即、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贊助商嘅形式，係最初係加入穆罕默德嘅體系入邊。咁後來呢個嘅家族咧就選咗大馬士革做首都啦，咁當時正話都先老都講咗，佢哋嘅方法就係話咧，所有異教徒咧只需要交税就得噶啦，你唔信伊斯蘭教咧係交税就可以啦，而且都唔鼓勵你，亦都唔希望你信伊斯蘭教嘅。點解咧？因為伊斯蘭教係特權階級嚟嘅，即係你冇料子你都唔可以入嚟同我一齊分享我哋嘅榮耀嘅咁樣咁嘅意思。咁當然後來就係因為你咁榮耀，大家就爭住入啦嘛，咁所以大家咪爭咯，咁所以先至會演變成後來即係好與個信徒嘅急劇嘅擴張。 係，其實咧大馬士革都可以見證咧早期伊斯蘭文明嘅發展。这个呢是现在比较少呢伊斯兰世界的古城可以有这个特质的，我觉得。大家觉得好像很奇怪，是不是呢？你想想在伊斯兰形成的时候呢，在公元七世纪嘛。那那时呢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未定的。譬如我们之前讲伊斯法的时候都有讲过，譬如建筑形式是怎样，或者他们想城市设计是怎样，他们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是很早形成的嘛。那时只有一个宗教的理论。那所以他们呢比较注重呢是一些信徒，或者他当时他们统治的人呢他那个精神生活。即係你要係跟住咩規條，但佢就冇講個城市應該有啲乜嘢，除咗佢會擺啲回教紙喺度，但係冇諗過成個城市點樣先叫好回教咧，係冇嘅。咁所以咧，佢哋入城嘅時候咧，佢哋都係盡量保留翻羅馬時代嗰個格局啦。咁同埋咧，佢又冇話趕走所有嘅基督徒嘅，反而咧就引入咗好多新嘅回教徒嚟。咁呢一個改變咧，係令到呢個城市開始咧就有分唔同嘅區嘅。 建築二主持。先老曾卓然冯杰。 刚才讲过啦，朱比特神殿呢其实来到这个时候都估到要变身啦，是即是变了教堂之后来到一定要变回教寺啦。其实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要改变啦。但今次的改变呢都几大的，因为呢他的范围就没改的啦，他都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群。咁但係好得意喎，嗰陣時咧，最初咧佢哋係共用咗一個世紀嘅回教徒同埋基督徒咧一齊喺嗰度崇拜嘅，佢有一部分咧係俾咗回教徒做崇拜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嗰個格局咧，頭先講咧，因為回教只最緊要係有向住聖物加拜啊嘛，其實係唔啱用嘅嗰個建築空間，因為之前嗰個係一個比較對稱嘅，中間係有個廟噶嘛。咁佢哋個皇帝就覺得，哎唔得啦，我真係頂唔順啦，我要將呢個變咗做一個最主要嘅回教寺。咁啊，趕走曬裏面嗰啲基督徒，基督徒梗係唔肯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最初期，雖然佢就話唔係話好壓迫基督教啦，咁但係對於嗰啲教堂都唔係俾你全部可以用嘅。於是話，唉，咁我俾你用翻啲教堂啦，之前封咗啲，我開翻俾你啦。咁所以形成咧，後尾嘅發展咧，就係喺城嘅東北邊咧，就好多教堂。亦都係而家嘅基督徒區，而城嘅西邊，因為有咗呢個主要嘅回教寺嘛，所以就主要係回教徒聚居嘅地方嚟嘅。咁而喺城嘅東南邊咧，就係、是、有猶太人區。其實咧，雖然有分區啦，但係咧嗰陣時咧，啲人咧都係互相有溝通嘅，即係唔會唉你係個區我就唔去咧。工作啊，或者佢哋生活啦、啊，都係一齊溝埋嘅。咁啊，講翻呢個回教寺啦。本身咧就係聖約翰施洗大教堂啦，而家就變咗做呢個大馬士革大清真寺，咁亦都可以叫做回馬亞，即係呢個 波馬亞清真寺。 波馬亞清真寺，咁呢個清真寺咧，佢咧就係用原本嘅教堂嗰個平面設計咧去改裝嘅，因為頭先講咗咧，原本教堂咧其實佢係四邊圍牆咧，佢都有一條拱廊嘅。咁嗰陣時個建築師就覺得，啊皇上話你拆咗去幫我起過曬啦。嗰個設計師、建築師就覺得，哎就好似好嘥喎，不如我用翻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將嗰個建築群咧，佢嘅南邊咧 因為南邊向住麥加，所以咧佢就要變咗做咧呢個禮拜堂嘅主建築嘅。咁而北邊咧保留咗好大空地咧，就係佢哋嘅內廷嚟嘅。咁但以前咧中間有個教堂噶嘛，佢好得意喎，將中間個教堂減咗一半。佢向住南嗰邊咧，佢裡面咧本來係有五條嘅中殿嘅。咁所以咧，佢將一啲中殿裏面嘅柱廊咧，就變咗係咧之後咧佢嘅回教朝拜大堂嘅外立面啊。咁所以咧，佢就吸納咗咧某啲咧本來裡面嘅柱咧，就變咗而家係做外立面喎。 咁即係其實嗰啲柱本身都唔係結構上面去支撐㗎喇，因為佢真係喐咗嗰啲柱。 佢要拆咗嚟再擺㗎嘛，本身係結構支撐㗎、 哦。 以前嘅古建築物好少唔係㗎，石都係㗎喇。咁同埋呢，另外佢比較向北嗰邊嗰啲呢，其實基本上應該係變咗空地㗎嘛。佢將柱拆咗又放返入去呢新建嘅建築物裡面做咗柱廊。所以呢而家你入到去咧呢個大清真寺咧，因為佢係咧全世界最古舊嘅清真寺咧，同埋咧係冇乜點改變嘅，咁所以咧佢 keep 翻咧係當年咧係八世紀嗰個樣。你見到咧佢而家嗰個朝拜大堂上面咧，你見裡面咧嗰啲柱咧，全部都有呢個科林式嘅 柱頭， 係啊嘅柱頭噶，全部都係羅馬柱。你覺得好奇怪噶嘛？喂，伊斯蘭人唔係應該會滅絕曬所有耶教嘢咩？喺嗰個時代係唔會存在嘅。 係啊，同埋即係我哋話叫拜占庭式啦，或者話後來我哋東正教嘅模式咧，其實係好多伊斯蘭教早期嘅建築係吸收咗呢啲嘅建築。咁啊，卡文嗰陣時候我哋講建築第一季嘅時候都有講呢樣嘢，因為邊樣嘢最靚咧？當時咪就係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嘅時候嗰啲係最靚。咁你要去建立一啲威望嘅建築模式嘅時候，自然就係咁。譬如我哋講到耶路撒冷都有啲類似嘅， 你唔可以你都唔可以無啲乜都冇噶嘛，所以一定有一啲參考。 係啊，但你同埋你啲建築師啊，最叻嘅嗰班嘅人，其實都係喺拜占庭過嚟，即係你係嗰個，咁你都要揾一啲人去做嗰樣嘢㗎。咁就係、是、結果就係、是、你冇辦法你要起一個新嘅所謂嘅建築樣式，必然係有參考其他建築樣式。 所以呢個清真寺咧，大馬士革清真寺咧，喺歷史上係好出名嘅，而家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早期嘅伊斯蘭建築嚟嘅。佢呢一個設計咧，包括平面佈局咧，之後咧係影響咗好多咧，包括西班牙、埃及啊或者土耳其嘅一啲回教寺設計。所以而家咧，你見好多回教寺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內廷啊嘛。呢個其中一個嘅影響咧就是、來自呢個大馬士革清真寺咯。咁同埋我覺得佢嘅神奇咧就係、是、佢可以容納到啊。本身以前希臘時代嘅神廟啦，跟住嘅大教堂咧，佢所有嘅建築構建咧都可以喺呢一個建築物度見到咯。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少有一個可以將唔同歷史嘅碎片容納埋嘅一個建築物，呢個係佢嘅特色咯。 咁、大家當然啦，如果即係聽完之後，我哋都想睇下嗰個面貌係點樣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啊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睇翻我哋今集嘅相片，就見到頭先咧，先奴同大家介紹嘅呢一個清真寺羅馬清真寺嘅入面嘅一啲相片啊，點睇下嗰個柱廊啦，究竟嗰、那個啊入面嗰個內廷又係點樣咧？喺相片入面都可以清楚咁見得到啦。 係啊，呢個清真寺咧，其實之後都試過三次被焚毀嘅。其中兩次咧就大火啦，之後有一次咧就係阿帖木兒嚟啦，就將個城市破壞啦。不過咧佢都繼續重生，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啦。其實一個建築物一個城市咧，需要係不斷嘅人之後嘅努力先可以維持到噶嘛。咁、而呢個城市咧之後嘅發展咧，因為開始係伊斯蘭嘅世界啦，伊斯蘭先講咗啦，佢冇任何嘅城市設計概念嘅，所以咧佢任由呢啲人咧，你總之起就得噶啦。咁所以當時咧好多羅馬好闊嘅街咧，全部都變窄，因為啲人啊，我覺得要住多啲，咁咧慢慢慢慢咁樣就整出嚟。咁而一啲咧古時嘅羅馬嘅一啲宮殿咧，佢甚至啲柱廊咧，佢已經係融入咗喺啲商店裡面，所以而家你仍然都會喺城市度揾到啲咁嘅碎片，一啲剩翻嘅柱，但你要好留心咯，但系咧伊斯兰因为系冇好似罗马咁，我要个城市咁起嘛，所以好短时间你要促成一个城市模样嘛，佢要经过几个世纪先变到而家咁嘅样咯。但系去到蒙古军嚟嘅时候咧，佢遇到一次好大嘅破坏咯。 嗱，第一次紧要咧就系蒙古军嘅第三次西征，即系叫沃灭啊西征。咁嗰次沃灭嘅西征咧就一直咁就即系建立伊尔汗国啦。最简单嘅讲法咧就佢打到嚟大马士革，成功占领咗大马士革。咁但系睇同一时间发生咩事咧？就当时嘅黑汗蒙哥咧就死咗，咁啊，蒙哥打宋朝嘅时候就死咗啦，咁就要翻去开呢个忽烈木台会议啊，即系开会继位。咁当时嘅呢个沃烈咧就要翻去支持忽烈，咁结果咧就留咗呢个人咧就嚟守城嘅。结果系咩事咧？就只系留咗25,000嘅军队喺呢个大马士革守。咁然后咧，当时嘅马木留克啊，即系埃及嘅伊斯兰嘅国家咧，就知道咗大马士革空虚，咁就反攻，咁就一次嘅进攻嘅战役咧就。因为西征嘅军队咧，成日都攻击人哋，好少就 俾人哋打，即係佢估唔到。咁然後咧就特機咧就成功簽滅全簽咗呢個蒙古軍隊。咁所以大馬士革後來咧成為咗蒙古同埋伊斯蘭世界嘅前線，變咗咧就一個好重要嘅前哨地。而我哋正話講嗰場戰爭阿欽扎魯克戰爭咧，就係喺呢個今日嘅大馬士革嘅北部度進行。咁背後代表啲咩咧？就係呢一場戰爭咧就扭轉咗伊斯蘭世界同埋呢個蒙古嘅西征擴張嘅命運。咁但係喺100年之後咧，正話先路都提過呢個嘅嘗試繼承蒙古嘅所謂鐵木而汗國咧，就再一次征服咗大馬士革。咁嗰次咧，就因為鐵木兒最中意咧，就係用人頭咧嚟起金字塔嘅。咁所以亦都有屠城。咁基本上每一個城都屠一次。咁大馬士革都屠城。咁啊，嗰次咧就對大馬士革打擊係相當之大。 係啊，你聽咗頭先咁大段歷史咧，經羅馬帝國，經過拜占庭之後有十字軍咧，同埋有蒙古大軍咧，其實大馬士革從來係冇破壞，冇俾人焚燒。 今次傷。 但係呢一次咧，喺1400年嘅時候咧，呢一個城市咧真係完全焚毀。咁所以之後咧。接手嘅咧就系奥图曼帝国啊嘛，喺过咗百几年之后，城市咧佢都系喺翻罗马帝国嗰个原则上面起嘅，譬如城墙有加固翻啦，啲城门有再重建翻啦，亦都加翻一啲回教建筑物啦。咁当然市里面咧，佢啲街开始慢慢都好窄啦。咁同埋咧，佢都会系多咗一啲回教建筑物啦，包括可能一啲系经学院啊，或者最早期嘅有啲医院啊，同埋有啲奥图曼式嘅民居啦。所以而家慢慢咧就会觉得好多阿拉伯或者伊斯兰嘅感觉会重咗咯，咁但系咧，你要记住啦，呢个城市咧有好多唔同时代嘅碎片咧，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嘅。咁我觉得好好彩咧，就呢个城市咧喺最早期嘅一啲历史大事件啊，冇完全好严重破坏嘅，变咗咧。好多以前嘅歷史嘅遺跡咧，佢哋啲市民啊，或者佢人民咧，都覺得係屬於佢哋一部分。佢之後就算焚咗城之後咧，佢都願意保留翻咯。咁就同我哋之前講話啊，耶加文明或者回教文明衝突咧，喺呢個城市咧，反而就唔係真係咁大影響咯。 嗯， 咁所以咧睇大馬士革咧，其實我覺得好似一本咧立體嘅歷史書咁嘅。你咧又唔可以順序咁睇，你咧要係逐個咧佢。掘翻去某啲嘢，而睇翻去某一段歷史，所以呢個城市咧，點解阿徐賢講話，喂，佢真係曾經係一個好偉大城市啦。其實到今時今日咧，我見到譬如敍利亞內戰、大馬士革咧，基本上咧係政府軍嘅總部，所以咧佢嘅破壞好少。由古城咧，其實而家破壞唔多啦。我哋成日覺得哇，會唔會敍利亞好似會滅亡咧？其實如果你由一個歷史長廊嚟睇咧，佢只係少少嘅一場戰爭咯。 係啦，唔怕，我知道先路咧，同我咧都意猶未盡嘅，講敍利亞嘅古仔咧未講完。我哋下個禮拜好似仲會繼續係咪？ 今晚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但係大馬士革嘅歷史同埋故事同埋入面嘅建築咧，睇嚟都仲需要花多啲時間先至可以介紹得曬。 係啊，天目而焚咗城，又殺曬所有人之後咧，其實呢個城市基本上已經係破壞咗噶啦。咁但系咧之后就一个好强大嘅帝国咧，力到去重申，就系奥图曼啦。咁所以下集咧，我哋就会讲下究竟奥图曼时代呢一个城市会变咗做咩角色啦。咁同埋咧，亦都睇下咧，去到近代啦，经过内战，究竟而家嘅大马士革系点样咯？ 好啦，咁留意住我哋下一个星期一晚啊，夜晚嘅9点至10点，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继续同大家去到叙利亚介绍大马士革，唔好错过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